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丰盛的恩典，主啊，又到主啊，真的是我们聚集在奉你的名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你都有丰富的预备，主啊，今天晚上求你，主啊，真的是啊，在不光在敬拜中与我们同在，也在主啊，真的是学习你话语的时候，也与我们同在，对我们的心讲话，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啊，感谢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主啊，也求你自由的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在路上的啊，还有人在来的，主也求你保守他们的平安。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想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谁有什么分享的哈？有两三个人哈，最近的那个感受啊、感动啊，或者是见证啊，好不好？有没有谁有？一会有没有？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其他人有没有？向前呢？ 哦，就是，倒是有啊，就在想这个拯救的事情啊。孩子特别忙，或者家里有事情什么的哈，就孩子啊，孩子也特别忙，然后我就想，有时候突然我想到，就是好像有一个问答在心里边说，你不是信主吗？你怎么有这么多的劳累劳苦啊？有这么多事情哈、啊，可是又有声音在里面说，所以我才需要主啊，所以我才需要救赎啊，所以这个东西的存在本身哈、啊。就是在我想就是我不知道哈、啊、就是说感受里边也可能有段时间我比较这个轻松的时候，我就想着说是这个只要你依靠主，那么就会平安啊，轻松啊，就会这样子哈、啊、那么就这一段，我就过去三个月就生活非常不一样嘛哈、啊，我就开始对这个有新的感受，在想说这个救赎啊，它就是在这个时候，才成为活的，就是个救赎，这个平安。刚才刘军问我说那个 server 怎么样了？那个 server 现在很怎么样？我今天还在弄，但是我就在这个时候啊，我的救赎主就在这个事情上救我的。我的平安是什么？这个平安呢，就是在这个不平安里边，因着主要得到的，这个是救赎。如果本身平平安没有事情的时候，实际上我说我需要救主，那也是比较抽象的。就在我就想到大卫他在急难当中，他要呼求主哈、啊。今天看到那个杂志里边讲说是马丁路德讲那个讲诗篇第六章，他的讲法，他就说，以那个大卫他那样呼求主，首先他说我的境况多么多么的不好啊，我境况那么多的愁，有那么多的麻烦，然后呢他就开始说他就说是主啊，你听见了我啊。那么在那个时代呢，马丁路德那个时代一般人是会这样子说，说是这是耶稣基督在祷告， OK， 就说是大卫呢是受感说话哈、啊、就是主在祷告，那么主耶稣会祷向天父祷告嘛哈、啊，他受苦受难的时候，他也是祷告，对不对？他在22章里面是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啊？他说我是宠物，I'm no man 啊。那么又说父啊，你总是与我同在。那么这个是合圣经的这种说法啊。你说比方说是大卫的祷告，有些你可以放在这是主耶稣在祷告，向天父祷告，天父也听见了他。那么马丁路德他就在这个进了一步，说是那我们和主是一样的时候哈、啊，你就要把自己可以放在里边。但我们这个对我们来说今天是很熟悉的哈、啊，但是在教会史上这可是两个步骤。后来才说是你可以把自己放在里边，也作为你通过主耶稣基督向天父这样祷告，把你的压力、你的急难，这样通过向你的主耶稣向天父这样说，那么天父也能听见。啊，那我就是再回过头来就说，这种压力、这种急难哈，它真是使我。那天周五的时候，我那工作，后来我压力很大，我就哈一声，然后刘军我说是，你为何常叹一声啊？什么事情哈一声哈、啊？ 我心里就想了很多很多很多。那个时那一生的时候，我就遇见了我的主。 嗯。 就我那个压力的时候，那一生出来，我就遇见了我的主。 嗯。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 感谢主。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哀求。谢谢向前的分享。我们大家也为向前祷告，我们都是一体的。那个这个就是说，无论是生活哪一方面的时候，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的真的拯救就在那时候。如果我们都没有任何需要的时候，我们也用不着那个其实我们时时都需要。感谢主。周一呢，有什么分享吗？最后一位了，还有没有谁有感动分享？有没有？小凤有分享吗？有没有啥分享？都没有了，都没有，我们开始了下一步了，有没有？没有，那我们来看那个啥了哈，我们再来看今天的那个经文，我们来看神的话语。我们看今天看哥罗西书那个我想问问大家，那个小毛连发了两次给大家提醒我们这周要查的经文有谁看了的？预先看了 的？看了小毛发的。 但看了有看了哈，因为那个最好呢，小毛连续两次发要提醒大家最好能事先看一看然后这样的话我们讨论的时候能够更加那个什么深入一些。12到17节，第三章12到17节，我们今天看这一段好不好？我还把这个时间交给向前，我们还来一起来12到17。 我今天就是刚才有提到，我在读那个，我有那个 Bible Study Magazine， 每两月来一次然后有一期呢就讲这个500年前的事，517年发生的事，不是500年前嘛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是有一个有效的读经方法，他把那个叫做什么呢？实际上是我们很古老，我们教会上面很古老的一种方法，叫做什么？叫做要义问答。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比方说西敏要义小问答，这个是怎么样子呢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呢读一句，然后呢有人就问说这是什么意思，那另一个人呢就回答这是什么意思，这个问答式的在这个在教会史上证明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法。我们可不可以试一下这个方法？今天 大家同意吗？试试好吧。 同意吗？比方说我看怎么来我们是一个 group 那个是就是1:1我们一个 group 我看怎么样会弄的，我觉得会这样会应该是会试一试不知道会不会能成功，试一试能到什么程度，我们能什么样什么就什么样比方说我来读一句宝爷就问我说这是什么意思，那呢小凤来回答，然后我们这样让宝爷读一句呢，小凤问说是什么意思，然后那个静茹来回答我们这样 okay， 我们试试看我们慢慢来，我们不着急慢慢来，你甚至说是什么意思，说是我不知道，让我再读一遍吧，请你再读一遍好不好我就再读一遍那这样好不好？ 好 啊， 应该读的人回答什么意思吧，因为你读了2遍。 我读了但他在听呢。 对啊，他问什么意思那你就回答。 我就回答这样子这样也可以大家觉得呢？ 三个人， 要不然就这样子两 就两个人呢，然后再 换两个人， 宝元读，然后再小凤 这样连环起来 是吗？ 还是说是我们俩你们俩 自问自答不就更是 这个有个互动交互 对 互动上次我说来导演然后那个谁然后 Steve 就说你自导自演吧我心里就一种孤单感就上来了，自导自演吧，对，有个人导一个人演，有问有答还是你自问自答吧， 也还是俩人比较好， 俩人好， 一个人有点孤单了，你 他也可以提问，就是说里面的内容， 对对， 嗯， 变成说这整句话什么意思， 对对对，也可以提， 对，也可以提问嘛好， 那提问第三个，别说我怎么 没有第三个，没有两个，现在不三 个 人了， 那我说，然后他说是什么意思， 我说主啊你知道，然后他自己说什么，他说我读，然后他问我就说我的意思，然后他可以说是也可以再解释一下哈， 他可以再问， 可以再问哈，好，那我们就开始啊， 好， 啊试一下哈，这个有个名字叫这个叫做小问答哈，好，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 什么意思？ 另外一种版本。 我就说意思就是。啊，好，说你是这是什么意思哈？好。我觉得他 我问这什么意思，我这很明显的 明 知故问， 你 都知道什么意思啊， 你知道什么意思你可以说， 这不是 我说 我觉得这就跟白话差不多啊，这不是就是这有什么，这不是神的选民， 什么意思， 什么是神的选民， 也什么是神的选民， 是神的选民， 对呀，中文我们都认识，但我们想知道意思， 什么 是 神的 选民， 是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嘛，那我们现在是基督徒，我们也算是神的选民嘛， 神的选民， 这自打自问自答的多好。 那圣洁蒙爱呢？什么叫圣洁蒙爱呢？ 圣洁蒙爱，那我们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嘛？我们的身份变了嘛？我们现在也是蒙爱，我们本来也是蒙爱的人嘛，不就多？对啊。 这回答的多好。 不， 然后呢？ 后面 那后面呢？ 不，这个。这跟上一次弄的查的差不多嘛，就是说你，就是说，你就是需要，就是说你既然是圣洁蒙爱神的选民了，那接下来就是要存这些怜悯恩慈，啊，这个上次不是讲了不能这个不能这个不能那个啥弄，要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对吧？这不是，其实呼应上面的，就是说要存这个怜悯是吗？ 什么叫怜悯？很重要，我们有时候我是发现话说的最多的， 不是真的弄巧了，这个还是你来回答，什么叫怜悯？我这 怜悯哈，就是 compassion， 能够感受到。 我不懂英文，要中文。 怜悯呢？怜悯，就是。你很懂， 怜悯是不是就要有同情心啊？ 同情心， 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你看到了什么，就比如说生病啊，或者落难呀，对吧？要有这个耶稣的这个爱心在你的心里面变成了一种感同身受 啊。好，你答的真好，我同意啊，我同意啊。 恩慈呢？ 恩慈呢？ 恩慈就是 kindness， 中文不就是恩慈吗？ 善。你知道， 主知道， 主知道，你答一下，恩慈， 恩慈，这 施舍， 施舍， 施舍，润丰 解读一下，我还没轮到我。所以呢，有的时候读经啊，我真劝大家要提前读一下。有时候你觉得你知道不知道，我真的我真的告诉他，而且就算知道了，有的时候呢还真的应用的还应用不出来。 就是 你比如说你就像怜悯，我反正觉得我要不靠着主，我很少有怜悯心。我看到天然来讲的话，不怜悯对我很容易，那是我的本性。 然后呢，恩慈就更说不上。恩慈实际上来说，我看到别人该得的，有时候我都不给他。然后呢，何况他不该得的，我还要给他，那叫恩慈。恩慈就是那个人不配的，但是你还给他。所以呢，我真的这些东西啊，有的时候呢，真的你会发现非常奇妙的，非常奇妙。你要思考这些词的时候哈，你就会发现这些词离我们是如此遥远。我是说离我们的生活如此的遥远，可能我们就在一分钟前，我们就跟他做相反的事情。也可能在两分钟前，我们就已经在那个里。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叫圣洁蒙爱的人就应该这样。如果你是圣洁蒙爱的人，如果你已经是神的选民，你应该是这样的，不应该是那样的。但你会发现多么不一样。我们是圣洁蒙爱的人，我们是选民，可是我们做的事不是圣洁蒙爱的人要做的事，也不是神的选民该做的事。还没轮到我，待会儿咱们先走一遍哈。宝元这个弄得非常好。这个 那就你和小芬来，你读一下，然后小芬你问你读里边的问题。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有问题 。 好。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这什么意思？ 有嫌隙嘛，就是有矛盾啊， 嗯哼， 这个发生了争执啊， 嗯 哼，这种对有问题吧，两个人之间，我 当然能问，我们是一个 group 呀。我们现在 group 的话，我们觉得这样好。 对对对对，可以， 我们可以， 对对， 这些问题都可以问。 对对对， 我也很会答问题。 好像静茹有问题问了，那个向前说可以问。 他这块说饶恕，我觉得这饶恕其实可以，就是说再给大家那个 explore 一下。 他这个饶恕呢，他就是。饶过人嘛，宽恕大概这个意思，对吧？字面上面，对吧？就是 救赎嘛，主救赎了我们，对吧？主的血洗净我们罪，他这块儿， 这是 那我们也没法儿洗净别人的罪 啊。对， 这是这人和那人有嫌弃， 对， 为啥主要饶恕你们啊？ 没有，他说主是赦免了我们人，他说人为什么要那个？ 不，我这是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你们他是要求他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然后说主怎样饶恕了你们， 他指的你们是有嫌隙的两个人， 对， 就是你们俩人有嫌隙，主怎么饶恕你们？为啥呀？ 主没为啥就饶恕了我们了，主就是要为 主的恩典， 主早就把我们都饶恕了， 不， 就是 问他的问题。 哦， 他说的，他回答的是我想说的，哈哈哈 哈，这俩人有嫌隙，本身 也需要 那个主来饶恕， 不是主来，就是说要彼此，就是说，比如说你得罪了我， 对，咱俩是彼此， 我要饶恕你 啊， 我不记恨 啊。 就这个意思， 也不是你饶恕我，是因为咱俩都应该把这嫌弃放在一边，才能去祷告，才干啥？这是经里面有说。然后他说了，主怎样饶恕你们，不光是咱俩的事儿，咱俩有嫌隙本身，还有主还要饶恕我们呢。 嗯哼， 对吧？ 对， 我就是为了个问题。 我 这 问题是什么？没听。 为什么主，咱俩都有嫌隙，怎么主还要饶恕我们有嫌隙的人呢？是因为我们俩有嫌隙就不合主意吗？ 哦， 嗯， 我觉得你烦了， 就是说我们要饶恕彼此，是因为主饶恕了我们，不是说那个我们有嫌疑了，所以不是有嫌隙了，主才饶恕我们。 反而我们要效法基督， 对， 基督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彼此也饶恕，也不是彼此吧，就是说任何人，就比如说得罪你什么，你都需要饶恕，并且饶恕70个祭司。 嗯， 好。那嫌隙这平常我们不太用这两个字，这个嫌隙是不是这两个人有矛盾呢？ 矛盾，对，就是 这两个人不一样。 你 觉得有中间有缝？ 嗯， 这中间我觉得他还是有得罪的意思。 矛盾的意思， 矛 盾得罪的意思。 想法不一样，那没什么相干的，他就 对， 对吧？他还是有两个人有 矛盾。 对。 不合， 就这东西就很多了，嫌隙就太多了，对吧？想法不一样之后，两个人吵起来了，打起来了，是吧？或者是利益有什么，为了什么利益或者什么之类，反正就是太多了，各种各样的都会在里面， 包括矛盾冲突等等等等都包括。哇，真的很棒。 总要彼此，所以说无论如何都得要。 为什么呢？ 那这两个人都是基督徒吗？ 这个地方 讲的是基督徒吗？ 讲的是就是 选民嘛，什么选民？ 你看，所以那个，所以十二节很重要。所以十二节说什么？前 是跟教会的人写的。 对，所以这不是对不信主的，不信主人不可能这样要求的。 这些大家还有问题问保研吗？ 点得好。 好。 好，谢谢保研。好， 小凤。 小凤来读下面一节哈。 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我们问题的是，全德的指的是啥呀？ 要问到我 了，真不明白。 对，我试着说说哈，回答。这个全德呢，它就是说，前面不是两彼此刚说了彼此饶恕是吧？但又说了，前面也说了很多，你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就是说，说对于基督徒，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这个全德，所有的都包括在里面。所有圣经教导的基督徒应该做的，都包括在这里。这里面你要怎么能做得到呢？最大的就是这个爱心。你有了爱心，其他的都能做了。你如果没有爱心，你可能能做这一项，这一项但不能做出 来。这个叫总纲。 拔刀相助， 真的是 那完了， 下一 次好。 又要 我能不能提一下？我没该提的。你说那个爱心就是因为又看了英文是那个 bad them all 跟这个 them 是什么意思？就是刚才 全德 them 就是那个全德。 全德什么叫全德？ 各种行为。 就各种好行为。 好行为，各种好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品质啊，好的行为呀、好的 character， 好的。 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全德加起来就是爱心，可不可以这样说？ 或者是不是说全心，是爱心贯穿于所有的这种那个好品格里。如果没有爱心抽出来，那些就没有了。这就像总纲一样，中国那个，比如说那个有人问主耶稣说律法的总纲是什么，然后主耶稣说什么？全心全意爱上帝，还有什么全心爱人如己，所以就是这块又是重复那个爱心贯穿于每一个美德之中，所以它有点叫全德。所以他刚才解释，宝元解释非常好的，就是说全德就是刚才说的那些所有的好的品行里头，爱心是重要。 好，还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进入 报告。 谢谢。 好，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你要没有问题，就可能被问了。 可以帮他问吗？ 基督的平安， 对，基督的平安是什么意思？ 平安就是基督做主了，所以我们什么也不用惧怕了嘛。 嗯， 所以就平安了吧。 嗯。 你们也为这个词。 嗯，好问题。 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而蒙召。 嗯。 就是为此蒙召了，基督的平安，给我一个实例哈，你说，如果是我这个 software bug 解决了，这个我的软件里面问题解决了，我得到平安，说刘俊涛我都觉得平安了，哎呀，问题解决了，还是问题还没解决之前， 没解决 我们就已经有平安， 对， 是主帮助我们解决了我们的软件问题，我们有平安。这个是基督的平安吗？ 不是， 那我们是经常这样说 的。未见的吧？未见， 我未见那个才是。说这个问题还在那儿的时候，而且一天比一天压力更大的时候，我们依然有平安。一边叹息，一边还有平安。是哪一个更是基督的平安？ 两个都是。无论你是做什么、吃什么、喝什么，或者是在任何情况，都应该是平安。你既然就是在任何情况不做平安，为什么得到了就不能算平安呢？我自己认为啊。 那个平安它跟基督本身是无关的，就是任何一个人，他只要那个弄完，他都可以平安的。因为他是跟基督不一定有关系的。 那个，然后你说来自于什么？我可以拆你这些你的问题。那个平安是来自什么的呢？那么平安是来自于自己的， 来自问题解决了， 来自地上 的，对，地上 地上的逻辑，问题解决我就平安， 对， 来了问题我就不平安， 有一定道理，对， 他说这归为你提，是哪些归为你提？ 就是与主耶稣归为一体，就是我们新的生命。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与基督的生命合为联合，就是归为一体。 哇，这个很厉害呢，我觉得这个基金文哈，你们为此蒙召归为一体，那就是说我们成为一体呢，都是因为为什么我们成为一体呢？我们成为一体的基础是什么呢？都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的平安，就是我们别要。即使有各种什么事儿来，就是我们能成为一体，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有同一个平安，同样在同一个基督里，所以我们成为一体。 对，因为你们同在一个屋檐下。 对，同一个屋檐下，而这个是不变的，因为基督不变，所以我们这个不变，不管今天刮风，明天下雨，后天来火，它都不变，都是一体。 我觉得基督的平安可能从反面解释就是没有恐惧，没有忧虑，这么来解释就是什么事来了他都没有恐惧，因为有一个那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讲那个基督在海上，耶稣彼得他们不是划船起了大浪，然后耶稣这时候躺在床上睡着了，就是那个船睡着了，然后那个就起了大浪，然后那些门徒就很害怕， 对， 说夫子你怎么不管我们了，他睡着了，他说你们当时他就 训 斥他们一句什么话来着， 小信的人， 哎呀，小信的人呢， 为何胆怯呢， 然后他就对着这个天说了要他停下来，然后风就停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人生可能我们人生中可能面临很多这种东西，但是就是因为恐惧所以没有平安，有基督的话呢你就没有 fail， 没有这个东西。因为还有包括彼得走水上也是，他本来可以走，但是他看了他的心思受到了 打扰以后，他就马上掉下去了。 嗯， 然后他就是因为恐惧，如果他那个时候完全信心达到跟基督一样的，就是达到那个这种能量达到这的话，他也就能在水面上行走。我这么认为，如果我们大家都有这个样子，我们就都可以在水面上行走，能够让暴风停下来。就是，但是我们就是很小心，很小心。 啊，我觉得树叶就是给我讲这个需要听的东西，真的 ，yes， 我真的觉得就是， 嗯， 就是说明天客户要东西，今天没做出来，问题是我的， 嗯， 我能不能睡？ 嗯， 我有没有比较一个信心？ 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这样，他就是要考研，就是拿了那个考研说他就看不进去，就背单词背不了。然后呢，他就因为他信，也是基督徒嘛。他就每次在看那个之前，就先读一篇圣经。完了，一看，哎，他发现圣经那个词儿全看进去了。他说 ，so easy。我的意思是说，这就是带来的。其实你看不进的原因，是因为你的心不静，你没有平安在里面。可能引申到你的。case 里面就是你心很急，啊，明天怎么办？因为你心静不下来，所以你没有寻到要解决它的办法。所以这是我感觉到的。 这个经历跟陈斌很像。 啊，是吗？也是这样。 找工作的时候 ，也是找，就是心里焦急，因为你的忧虑就是散发一种负能量的磁场。如果从科学上讲，就是负能量的磁场。就会干扰那些正能量的东西到你身上来，所以你得没有负能量。 对，会走弯路，你就会走弯路。好多问题后来解决都发现，实际上走了好多弯路才走到正道上。 嗯哼。 哇，感谢主哈。 嗯 哼。好。还有没有大家有问题的或者分享的在这一节上？没有的话，我们就要给宝珠读下一节好吗？ 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这段比较长，我们可以分成两半，好不好？我们就分成那个前面一部分，后面一部分。这一句比较长哈。宝珠把那个第一段再读一下好吗？就是记到心里。 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嗯，就这一句我们小青。 我有很 多 问题。 好的好。 慢慢问。 慢慢问。 我闺女针对你啊。 你知道吗？一听到你这话，宝珠立马吓出一身。 我现在就对前半就他读的真心，我就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太笼统、太概括，各样的智慧。像我可能对神的智慧了解没那么多，我只知道神的智慧绝对是大智慧。但是作为我来讲，我可能是我需要一个具体化的智慧，我就不知道这种智慧。当我读到这儿，我说知道神的智慧，对我来讲，我好像没有得到什么东西。然后还有基督的道理。你这智慧和道理对我来讲是，怎么说呢，不可理解，觉得好像隔一层纱的感觉。我读经的时候总是碰到这种问题，我就觉得是挺打击我信心，继续读经的信心的。 我给你讲一个例子是吧？就上周我们查经的时候，那么思念上面是不叫思念殿，我其实就是在思考这个天。其实有时候我不就问这个问题嘛，我觉得这事很抽象，是实际上。你要是反仔细一想，实际上挺容易，就是你要想这，要是隔章之间，不要光在这一章里找答案。就是说，耶稣实际上在地上做的事儿，就是做天上的事儿。实际上我就一想，耶稣做的所有事都是做的天上。那我就想，耶稣他是标准，那就是，那我就是他做那些事儿。我就思念他做那事就行了，所以我就觉得一下解开了。像我们上还要找讲举好的例子，可能也举不全。就是这件事儿呢，你也在。我也没有答案，但是你可以看看别的章节，互相印证一下，互相联络一下。我这是给你提个醒。 我能针对你讲的这个，比如说我也有，其实每次就是说生活中遇到很多， 跨不过去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求神给我智慧，都会这么讲，对吧？或者别人为你祷告也是求神给你智慧，但是这个智慧到底是什么就很抽象，对不对？究竟是什么样的智慧，就是其实是一种运用，对吗？就是说把基督的道理怎么样运用到生活中的一种智慧，是不是能这么理解？那么我就觉得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在大卫书里面讲那个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对吧？很多次就是说他可以杀，有一次他可以杀扫罗了，他已经把他的那个袍子割下来了，但是他也没有杀他，因为他这一点他实际上就是用了神的智慧，就是神的道理在里面，他因为这一点做到了。然后他到后面的时候有人把扫罗的头砍下来给他嘛，然后他也很生气，就把那个士兵也就是宰杀了。那么呢，从这一点上讲呢，他实际上就是就有点像前面讲什么怜悯恩慈什么那个东西。他这样做，就我们其实你看我讲的历史上面啊，很多很多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做的人，就是叫做用我们世人的话叫积德，就是说以德服人，也叫做行义义。所以他最后大卫就是很多人都听从他的号召，对不对？所以他这就是一种就是做君王的大智慧，这是我认为的，这是一个大智慧。所以他实际上用的这个东西呢，就实际上很像主耶稣这种很多东西在里面，他就在使用。其实你看很多很多行很成功的人的时候，他有很多东西是实际上是有点像的，就是行在这里面。这是我一个就是一个理解，但是在生活中一个具体的小事的话，那么我觉得就是大概就这种道理吧，就这样的道理去做。 智慧实际上是用基督的道理行出来的。怎么说呢？就是说，同样一个 case， 因为我懂了很多基督道理，我因为懂了基督道理以后，在处理特别 case 的时候，我就有智慧。这个智慧是背诵基督的道理，我能这样理解吗？ 嗯嗯。 比如说我在外面，可能那个人得罪我了，可能我就想骂他了，或者是已经他跟我不好了。就是已经两个人吵，比如说我们俩可能因为某件事情争执，已经吵了，就是说好像我不想理他了。但是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如果我是没有活在基督里，我就会记恨，我见到他我就不自然，我见到他我就要躲避，是不是？但是如果我活在基督里，我第二天见他，我可能就原谅他了呀，我又过去跟他打招呼了呀。就有点像什么呢？就像就像假如我女儿一样的是吧？我今天说了他。他第二天就忘了，然后跑了又跟我讲，那我也就没有这个恨了，就和好了。所以刚刚说的就是以什么什么的爱心联络全德，就是说饶恕，就是这个意思。大概就是举个小例子，就这样子。 我感觉他是你怎样把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 对。 嗯， 是用什么方法把它存在心里？ 这是第一步。 那就用各样的智慧，就是说每个人的方法可能不一样。 对， 比如说有的人他就基督的道理，比如说就神的话语也是一种基督的道理。 嗯嗯。 比如读经，有的人呢他就是这样读，每快读；有的人呢就要听，那也是一种方法，对吧？有的人就是写下来。 嗯， 这都是各种智慧。我觉得就是你怎么样把神的道理存在心里，就是说它一种，就是那个智慧是一种方法。 嗯， 就是你每个人的智慧是不一样的，你就是找一个最适合你的，你就用一个你最适合的，那就是一种智慧把这个道理存在。 嗯， 我的感觉跟你一样，这个地方智慧就是说有各式各样的方法，指神的道。有的人看，有人写，有人写小条贴在电脑上，每天是待人要和气。书上这样读到的，你贴的到处都是，下回什么客户来还是老板来，电脑上你看好待人要和气，所以你讲话的声音。各样的智慧。就是在工厂上。 那个是下面一个问题，等下小青读了我们再问哈。 嗯。 好， 刚才这个非常好，甚至包括我觉得我们这个就是小问答，那个有个英文名字，它叫做那个 catechism 还是什么，就很我一查很多很多呢，包括那个使徒心经在里头，主导文在里头，基本教义拯救在里头，说你家里教导小孩应该这样教，以此之言哈，这个也是一种知，就是智慧嘛，我们现代的圣徒有好多智慧的，挖掘出来，像我们自己这样，我们现在有的唱的、背的、写的、画的、排的，很多很多，就是要把它记在心里写。你看刚才那个，你像书月刚才就，他讲的时候就引用了两段圣经，他就记在里头了。风浪那段记在里头了，保罗那段那个大卫那扫罗他记在里头了，那他就可以用，回答问题的时候可以用，目前他在生活当中也可以用。写得记住。记住在那儿写。 我觉得他这个地方啊，就是他这个中文跟英文啊，他这个中文的翻译跟英文好像讲的不是一回事儿。就是刚才您也讲的那个，实际上就是从中文这个字面意思的理解。实际上在英文这个地方，他是说，就是说当你彼此教导、彼此劝诫，用智慧来，就是说 wisdom， 当你就是说运用智慧来彼此劝诫、彼此教导的时候，重要的是。你要把神的话放在你的心里，就 Let the word of Christ dwell in you, in you rich as you do this。所以这个重点是神的话在你的里面，就是说你在就是 keep 神的话在你的里面， 对， 其他的你这个 wisdom 才会出来，而不是说用 wisdom 来理解神的话。 那 种 wisdom 和 wisdom， 你呀，其实是一回事。他这个地方说，我这个是 King James， 他说 Let the word of Christ dwell in you richly， 用什么方法呢 ？In all wisdom， 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各种各样的智慧，让基督的话存在你心里，还是一个意思，意思还是一样。他这个 in 也有点 by 的意思，也有点是 in。就是说在这种方法这种智慧各种方法里头，你去把让基督的话存在你心里，还是一个意思。 那他这样他为什么不说 in you are richly without wisdom？ 我这个、就是、 有的版本印成、 对，我的 interlation 英文好多版本，即使是 King James 这个印也有，包括是在这种方法里头也有。 有个人就说，哎，就是那个 Curry Blake 嘛，他就说的说是，什么人是一个真正的 rich man？ What are you rich in？ 你富不富？你的富足是什么富足？他说，如果一个人哈是 rich in God's word， 他是多么多么的富足啊！他非常的富，他里面充满了神的话，那你说他是多么富足的一个人呢？就是 richly， 他这段话讲了好长时间，我不知道小毛你们有，他在讲就是讲那个 mind renewing 的时候讲的这个，他就是说这是一个 real rich man， when you are rich in God's word， 那你应该用各样的智慧，我们用各样的智慧挣钱呢，我们用各样的智慧，如果把这个存在心里，那多么的 rich， 而且是生命之物，是灵魂里面的，永恒的财富。 不光是挣钱嘛，就是存钱在天上来就留， 对， 即使你在地上不挣钱， 对， 你用 wisdom 行动就是存钱在天上 啊，阿门啊，这个 word 本身也是一个 riches 啊。 是不该我读了？ 小心读。 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安感，歌颂神。书也问了一个灵歌，是不是灵歌？就是我看英文，我的理解是，就是说，就像今天晚上我们虽然嘴里在发出声音，但是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思想意识在颂赞神，这是我的理解。 是不是灵歌就是我们称赞美诗就算是灵歌？ 嗯， 但是有时候祷告的时候，不是说也有灵歌出来吗？就是那种祷告的时候有灵。 Song by spirit, song from the spirit。 灵歌可以是先写出来的，也可以是即兴的。 对。 它 随着一首歌唱唱，然后他就灵感动， 就是有的人 继续唱， 在祷告说方言的时候，他就会有歌声出来。 那也是灵歌， 那也是灵歌。 嗯、 那个灵歌和我们今天敬拜的时候唱的这个唱， 我们这个应该叫诗章颂词。 嗯哼。 啊，我们叫诗章颂词。 嗯、 那这个灵歌究竟是指我们在就是 speaking tongue 的时候出来的那个歌？ 它也可能是有歌词，也可能是没有歌词。你可能就是啊，你也可能就是，但是你是在圣灵感动下把。从就有点像spontaneous是即兴唱出来的那种东西吗？ 即兴唱出来的， 我觉得是那样，但也可能是有词的，也可能就是一个 melody。 嗯，有时候这个灵歌的时候，也可能他在唱出来的时候是一个灵里大家不懂的语言，但是呢，接着还可以有可以翻译成就是用其就能懂的话再翻译出来。那个他是为了让跟前面有诗章颂词灵歌，他是为了并列嘛，他是要有些区别这样的。嗯，没有问题，那往下。 第十七节是吧？ 嗯。 所以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恩父神。 实际上也是说，从另一个层次，我这么理解，就是你的新生命不就是耶稣在我们的生命，是耶稣在我们生命中在活吗？那么既然他也活，那肯定是，就是从另一个方面，就是那个新生命，就是为主耶稣而活，接着他也是，那个新生命嘛，所以不矛盾。但是人家说让我再说另外一层意思，我也说不出来。 嗯。如果用更那个啥一点，就凡事谢恩。 嗯， 凡事谢恩。 嗯， 因为他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嘛。嗯。 对。 做什么时候都。 做大官或者做。 阿门。 嗯， 对 吧？嗯， 感谢神。 对，还是。 嗯。 所以你有工作，有工作。 嗯， 感谢神。 感谢 神。嗯，无论做什么哈，打扫卫生，对你说的很好。他要奉着主的名，借着他感谢上帝。 嗯。 就感谢主可以让我打扫卫生。 嗯。 感谢主让我失业，可以 relax 在家找妈。 嗯。 感谢神让你。神也给我一份工作。 阿门，阿门。 嗯， 就是 玫瑰有刺 是吧？嗯，他就是说给你一个眼光，在任何事情中都能看到神的恩典。 嗯， 能找到，不是假装感谢，不要说感谢神有个地震发生了，这个不叫感谢神，而是说感谢神在地震中我看见那个人反而认识了耶稣，他是具体的，他不是让你 概括的，你比如说死人了，你说感谢神死了这么多人，这个不叫感谢神，他那个凡事先是不是 for everything， 是 in everything。 你看这个地方也是，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就在这些事情里头，这种环境里头，你总是能找到感谢的事儿。比如说刚才他说，你比如说你想失业了，失业了你还有什么可感谢的？感谢神，我还可以有一个重新修整的机会。然后有人又马上找到工作，就像向前现在正在遇到这 bug 的时候，又有压力了，那有什么可感谢神的呢？感谢神是经历神，在这种环境之下还能操练出忍耐平安来，那就是一个很那个 strong 的一个叫做一个品格就会出来，那个就叫忍耐，就在做的这个过程中。所以你发现圣经里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然后老练生盼望。你发现它都是有一些东西，它都是在这种过程中总是能，不是笼统的说感谢神让我这么困难，这个不是，而是说这困难中你得看到了神的作为在哪里，所以它叫 in everything every situation。 所以 我们母堂有一个姐妹带敬拜叫秀清，我不知道你们在哪里，也带敬拜主日学的老师，前一阵子出车祸，就是对面车子撞过来，他很胸前几个骨头断了，这个肋骨也断了。那个林师母去看他，他讲话没有什么声音，但是他也说感谢神。旁边有一个天主教徒看见这个车祸，就赶紧过来帮助他。撞他的人也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女的。所以这件事情。恢复得很快，很快就会可以出院，这一看也觉得没什么，就断了几条骨头，肺也不能呼吸，插了一个 chest tube， 肺 clap， 但是母主也说第一件看见他先说感谢神，所以这就是活出来了，遇到什么事他先感谢， 感谢主，那我们多好。 好，大家真的，我觉得这种方法很不错。你们觉得这种方法怎么样？ 挺好。 挺好的哈，我是觉得这样先走一遍哈，大家先从那个，然后呢，那后面我就省力多了。那个，我就把这个，你发现这个经文这样走一遍的时候，我们再把它那个把它穿起来看。刚才我们就像解剖一样哈，解剖很重要，但是如果只是解剖的话，你就会容易断章取义的那样停在那一块儿。但我们要穿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圣经真的是很奇妙的。刚才其实宝元那块非常关键的一点，他加十二节加了一个所以，所以这个所以显然跟上面的这些都是有关系的哈。那我们上次你发现第三章所有的那个段落开头的时候，就是说目前我们学的这几个开头第一个词都是什么？都是所以，所以那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所以圣经里这个所以，你就会发现第三章往下的都是讲生活。这个东西啊，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如果小青不是美国公民，却让他守美国的法律，或者说行或去领受美国的那个福利，公民的福利，那这个就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这也像刚才那个谁乙慧问的，就是说这到底是给基督徒写的呢，还是给非基督徒写的呢？这就是说的是，所以第十二节我就发现，这就那个很有意思。圣经呢，它不但讲应用，应用不断的要回到什么因为上，然后一定要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这样的呢？你看，其实十二节是一个最关键的一点。他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后面呢，就都跟这个有关系。刚才我们都分解的读了哈，这就叫基督的道理。刚才那谁提了一个很小清，其实问的问题非常好，什么叫基督的道理？ 如果我们的基督的道理只是说你要坐这儿，比如说要有怜悯，要有恩慈，要有谦虚，要有温柔，要有忍耐的话，这个跟佛教没什么太多区别了，跟儒家也没什么区别了。你发现这不叫基督的道理。这个如果停，如果这句话没有，我说哥罗西书没有前面我们查我们怎么蒙恩得救，怎么得新生命，如果除掉那一部分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只讲后面这个，这个就跟我们小时候学那个学雷锋做好事儿那个教育是一样的了。当然了，但是呢那个程度要比他高。但是为什么我们神对我们有这样的要求哈、啊、基督的道理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基督的道理今天就是有一个点是什么呢？我们过去死在罪恶过犯里边，跟神是隔绝的人。但是呢借着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付出生命，然后流出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产生了一个结果。对信的人什么结果？你们说什么结果？用一句话来形容什么结果？神的选民。我们身份变了，地位变了，而且呢生命变了。我们里头有一个什么生命？新的生命，基督的生命。今天不是让小青你去做这些事儿，如果你让你做这些事，你是永远做不出来的。我们为什么我那时候问那个保员呢？这个很重要。什么叫怜悯？什么叫恩慈？什么叫谦虚？什么叫温柔？什么叫忍耐？这些词儿我们又熟悉又不熟悉。你当你真知道它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天离地有多高，这些词这些实际离我们就有多远。其实这个怜悯哈，它那个这个怜悯，咱就当拿这个怜悯来讲的话，这个怜悯的话实际上是耶稣那个刚才那个渐冻指的太好了。你什么事儿哈，找这个词的定义要到耶稣身上找。耶稣那叫怜悯。你发现耶稣的怜悯跟同情不是一回事儿。耶稣的怜悯叫 compassion， 跟人的那个同情有啥区别呢？人的同情，我看到有一个人是瞎子，我同情他的时候呢，他还继续瞎，我只是在那个叫做情感上跟他体会他的意思，是不是？这个叫同情。而耶稣的 compassion 不是的，圣经里说，耶稣一动了慈心的时候，你发现怎么样？瞎子就看见了。耶稣一动了慈心的时候呢，瘸子就起来行走了。这叫怜悯，这叫上帝的怜悯。 那是不是我们对别人有同情的话，你就必须做什么？ 不会，你的怜悯绝。我们今天一看到出灾了，好，我们说哎呀主啊真的好可怜呢，这个天谁都会。但是真正的怜悯说，张不印说，我 I have to do something。I have to do something， 我哪怕只有一分力量，我当然我没有耶稣那么大的那个 compassion 了，我们也没法让他们全怎么样，但是我要 jump in 做点什么事，否则你就不叫圣经说的怜悯。怜悯就是要把你的拿出来分担他那个东西，要真实的扛起来，这个叫怜悯。所以呢，你就发现啊，这些词一出的时候，我知道这都叫我死，我做不出来。但是我发现呢，靠着耶稣就能做出来。然后还有这个，咱们再说恩慈。你知道恩慈这个词更可怕，你知道吗？就是我给向前，我无理的给向前一个侮辱，最后向前还给我做顿饭吃，这个叫恩慈。就是我本来应该受的是说他给我一耳光，但是最后的时候呢，他却给我做了一顿饭吃，这个叫恩慈，否则不是恩慈。恩慈就是谁叫耶稣恩慈？耶稣为什么叫恩慈？我们都该死进地狱，我们都得罪了神，但耶稣先为我们死流血救我们。这里头又有怜悯，又有什么恩慈，你发现都有。你不看耶稣你不能明白这些词汇的意思。还有那个谦虚，你说什么叫谦虚？今天我们常常说谦虚，我们说的这种谦虚的话有时候带着虚伪。比如说简冻明明比我特聪明， 然后呢他的化学那么好，哎，他说没事没事，我不行我不行，你比我还强呢，这种不叫那个谦虚。我只是用这个例子来举，真正的谦虚是什么？是耶稣与至高的神是同等的，可是他却却是自卑，成为人了。成为人了以后呢，就是什么呢？就一直顺服天父，天父说什么就是什么。而且呢，一点也不，而且耶稣，你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只要说一点点谎话，一点点像中国人的谦卑，耶稣就不用死。耶稣只要说我不是神，他就不会死。你知道吗？但是呢，他既要谦卑全然的顺服神，同时还要说我与神原为一，认为他叫真理，他不能说假的。所以今天呢，谦虚的呢还有个定义，就是是就是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觉得我不谦卑，有时候我说事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夸大一些，有的地方还缩小了点，我不是故意的，我没说我是故意的。你发现有陈贝在我身边就很好，认为我有很多的盲点。你看我有的时候时间观念就不准确，一会儿夸大了，一会儿缩小了，他在旁边会帮我指出来。这个就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我们要允许人这么说。以前的时候他一说我还冒火，我说这不重要，重要。我记得那谁讲的时候，那个认为他不真嘛，不真就没有价值嘛。认为那谁的时候，谦虚就是要真实，其实很重要一点。你看摩西。他写摩西五经的时候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天下世上所有的人。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今天小青让你去圣经里要默示，假如让你默示摩西五经，让你写这话，你是不是还得想一想，别人会怎么想我？ 小青为人极其谦和，真的，胜过我是 肯定。所以你知道这个谦虚啊，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谦虚是叫人死的，啊！我看比尔·江森牧师讲道的时候，有时候我挺纳闷儿。他讲一讲，讲到最精彩的地方，他会突然的站到一边说 ：“Bill, that's a good idea, that's a good。”然后我就说：“哇，这个人干嘛呢？这像演戏一样，自己跟自己说话。”不，他跟随圣灵，跟随的非常的棒。因为那话神感动了，他的表达出来了以后，圣灵接着就表扬他，他就把这话也当着所有人的面儿。当然私下了 enjoy 一下还可以说神很不错你表，但是神让他说出来，他要说给下面的混众听，你知道吗？我觉得那不容易，那不容易，你发现是不是？所以谦虚也不容易的事。然后呢，温柔忍耐，老实说今天哈，我们的忍耐哈，你看我们对我们配偶的那种态度，有的直接就爆出来，没爆出来的时候那个动作，那个心理，哇，真的是，我跟大家讲，所以呢，耶稣要求我们这句话一定要有因为，你看一定要有前面这话，你看他说什么？所以你们既是，咱们再读一下前半句，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所以我才要求你们这么做。如果我们不是基督徒，里头没有圣灵，没有基督的灵，他不要求你这么做的。他说你死在罪恶过犯里，你根本不能做着。但是话又说过来，你要是真基督徒，你要说你是选民，你又是圣洁蒙爱的人，你就得这么做，认为基督的生命在你里头。今天我们常常基督徒虚伪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大大的喊说我有基督的生命，我是基督徒，我是神的选民，做事却跟什么，跟基督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还说我的心里美，我是心里美萝卜，我里头都有，我外表行为不在乎。 No， 别这么说。那么说的时候，圣经里说什么？他说这个原文其实那个向前的，他说这个就要纯，他说你是这样你就得这么做，你不是这样你不要这么做啊。他从来没要求不信的人这么做，你要信的人你就能做。为什么？你没有借口了，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你不要说我不行我不能，当你说这话的时候，实际上你不是站在新生命上说，你不是站在选民身上，就是说神的选民和蒙爱的人这个角度说，你还站在什么罪人的角度，就是什么天然人的角度。所以我真的说，所以他说就要存，但是原文是穿的意思。什么意思呢？你的里边已经有基督的生命了，基督的生命就要长，就要活成这样子。所以呢，那不是靠自己活，得靠主活。我们常常说不知道该怎么祷告， 其实呢，下面的都是基督的道理。第一个基督的道理，第一部分前半部就是说，你已经因信得了生命。如果你要觉得你还没得生命，那你要查验一下你的信心是不是真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真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真信吗？你要真信了，那个，而且呢，还有一点，有三个因素，重生哈，太重要了。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我跟大家讲，有一些你要不重生，你做不了下面这个事儿。认为什么呢？认为我们原来的生命是不会做出这些事儿的，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做不了。所以呢，那你说重生三要素，我再跟大家提一下重生。如果你不能确定你重生了的话，你要回去要在这三点上三要素上层。第一个是悔改。什么叫悔改？我跟大家讲，常常过去的时候我们有个悔改，原文是 U-turn， 大家都坐过那个，都开过车。 U-turn 是什么概念呢？是跟过去截然相反的。那大家就说，比如说有人说，我一信了主我就不撒谎了，我一信主我就是，这还不叫 U-turn， 这是某一点上 U-turn。 其实那个悔改真正的 U-turn 是说，过去我做主，从今以后神我跟你立个约，你做主我做什么，我跟随你。这个叫 U-turn， 这个叫悔改。如果你要保留的话，您说不，神呢、啊、我还是跟你这么说吧，好的东西我觉得好的东西我还要保留，坏的东西你来做主。我跟你讲，那个还不叫 U-turn， 那不叫悔改。悔改就是什么呢？我相信你说的话，我过去都是我做主，我是一个罪人，我连罪好和坏都分不清楚，我是死在罪恶过犯中，从今以后你做我的主。所以你看到那个圣经里头，那个司洗约翰一来的时候，跟谁跟大家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个悔改是什么？他接着举例说，你要让神掌权，因为他们原来就是认识神的，都是拜神的，但是他们却不让神在他们生命中掌权，对不对？以色列人本来就是拜什么？拜上帝的，拜耶和华的。为什么他让他们悔改呢？认为他们什么没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他们还随个就是自己做主，就是随己意而活。用圣经的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那个就是说那个叫做情欲当家，就是说天然人当家。真的，我跟大家讲，悔改就是说跟神立约，这个没人强迫你，这个你必须跟神说。我跟你讲，重生很容易，重生是上帝的工作，但是呢，我们呢，首先得要真正的愿意。我记得我在上现在主日学在上一门课，叫做那个就是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啊，明白神的旨意。其实呢，明白神的旨意的话，那个很重要的一点，你不可能明白神的旨意，后面必须先重生。因为圣经里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你根本不是神国中的一员，你根本没办法行出这些东西来。那就像说什么呢？那就像说让那个怎么讲呢？就是说两个不同的种类，让这个类做那一类的事儿是做不了的。认为这个必须天国公民才能做，你发现一解释那些事儿都是，所以你第一个愿意悔改，悔改就是说，主啊，我把我的主权都交给你，你是我的主，我是我的救主，也是我的主，天天救我，是整个我把我的生命主权交给你啊，你做我的主，这是叫悔改。第二点，信耶稣。那么只是把主权交给谁呢？交给耶稣，认为耶稣为我的罪死了，埋葬了，所有的罪都解决了，所以呢，我交给我信耶稣为我做成了这个。第三点呢，就是什么呢？必领受神所赐的圣灵，罪得赦免。当我们前两点真心的跟神这么立约了以后，真心的时候，你什么都没做呢，神先生你，这个就叫重生。然后呢，什么叫重生呢？重生神第一个赦免你所有的罪。当你真的这么做的时候，所有罪都赦免了。第二件事呢，圣灵进你心，给你新生命，圣灵来了，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所以呢，前面叫出生了，你就是神国的公民了，三步。后来我发现好多东西哈，我们大家都在重生的过程中，可是重生的过程没完成，就是什么呢？我们总保留说，神哪、啊、合我心意的我就听，不合我心意我不听。我跟你有这种心愿的时候，没有办法圣灵，没有办法重生完成，没有办法。因为什么？因为你说我不知道神啊到底要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那没关系，你要不重生，你不会知道神的旨意。第一步，你愿不愿意？ 放下生命的主权，让耶稣做。我再讲一下我的例子，我是2002年3月31号受洗的。我2002年3月31号受洗的时候，你们知道吗？我为什么要信主吗？认为我是穷途末路，过去我对宗教一点也不感兴趣，对这些都是抵挡的。那么我为什么要信主了呢？认为穷途末路了，我最后走不下去了，我说试试耶稣。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其实我当时觉得我是信主，实际上我那叫寻求主。我就求告主名，主就带我从人生的低谷走出来。但走出来有一个特点，我呢那一段时间的时候呢，从2002年，我自己这样衡量我自己，从2002年3月31一直到2004年10月12号，我才重生完成。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一段时间的时候，神真帮我了很多忙，听我祷告，我就对耶稣是真实存在的，做这些事我不怀疑。但有一点，我没把生命主权交给他。凡是和能给我带来利益的我就听，凡是那个你们也听过，我那时候刚做那个生意的时候，刚做这个生意的时候，人一问你做多久了，我想说要告诉他我刚做，他们一定不找我了，我就说做好久了。我知道撒谎不对，但是我怕我受亏损，所以我就撒谎。你看我这就是耶稣不是我的主，我在做主。完了，我跟耶稣对不起哈，你得原谅我哈。然后下面的事儿跟陈贝有一些事儿我不敢告诉他，因为我知道那些事儿告诉他了，我要受苦的，所以我就瞒着他不告诉他。我跟大家讲，这种东西就是什么，我还在做主。所以呢，我那时候很羡慕的，我就常听到有一些人那么喜乐，那么平安。你说我那个状态是什么状态呢？一方面呢。你说相不相信耶稣有呢？我相信，但我跟耶稣没有直接的交流。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我又不敢肆意犯罪，像以前的，认为以前呢不觉得有神，对宗教都不感兴趣，我随便犯罪一点都不怕，只要没被人抓住就行。但现在不行了，我就是脚踏两只船，一方面又不敢肆意犯罪，另一方面呢又没全听耶稣的，你知道吗？我就这种状态下过到那，一直到2004年10月12号，我看到宋尚杰的那个讲关于重生，关于这些，我一看我没完成重生。我说我就是还是什么没真实的悔改，没有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他，没有愿意照着圣经神的道来改变我的心思意念，来改变我的行为，我没决定这么做，所以呢圣灵就不动那些工作。但是在2004年10月12号，我们一下子就变成一个全部的怎么样人。但是在那一天的时候，我决定把我生命的主权交出去的时候，我就重生了。重生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一个极大的能力进到里头来了。在以后的时候哈，渴慕这些事儿，怜悯恩慈，虽然我还不能一下子就做到，但是那是我朝思暮想的事儿，不用人盯着我吹着我做，而我已经有另外一个性情了，就是耶稣的心情。所以我跟大家讲，这条天路的时候，下定决心，不要跟神，神是恩主，他不啊那个什么，让他做主，做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是真好。我真的是劝我们中间人都不要落后，不要在这两条路上脚踏两只船走来走去，让他做你生命的主，你看看你的日子会怎么样，喜乐会怎么样，平安是怎么样哈。然后呢，接着的时候他说，你一旦重生了，实际上来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接着他就开始把基督下面的道理告诉我们，当然这后面的话也很重要。你看那个就是说你知道吗，你就愿意把这些东西写下来了，天天的提醒自己啊，彼此对唱啊。你像陈贝在家里天天唱歌，你知道吗，来劝诫我，你知道吗？为啥？因为他歌颂神的时候，我就不能不想耶稣。所以呢，我一想耶稣就想到了什么，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哈。然后我在一想的时候，我要跟谁心里有点过不去的时候，不用那个人跟我说什么，我心里头就马上就愿意饶恕他，就愿意。这些就叫什么，下面都是基督的道理。为什么呢？认为你是有基督的生命，就会做基督要做的事儿，否则你心里不甘。所以后面的东西啊，所以我跟大家讲，我总是担心今天的时候，我不瞒大家说，我是觉得呢，大家呢在悔改的事上哈，在北美的教会里头，我一直很担忧的一件事就是这个悔改不彻底。你说有没有悔改呢？有几件事听了耶稣，但剩下那部分都保留着呢。对不起，我不让你做主。我跟你讲，你不这么彻底的时候，耶稣也没办法在里头彻底的做，真的。所以呢，后面的时候这些事儿都是啊， 你要知道，你要领，我们要领受了耶稣基督那个性情以后哈，你看要饶恕人呢，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就变成了能尝受到那个喜乐，认为那个生命能做这个事儿。那个饶恕叫自由，要不能饶恕一个人的时候，自己都别扭，你知道吗？心里头难受，所以盼望着那个饶恕。饶恕是上帝的恩典，当我们愿意饶恕，同时呢，上帝会给我们恩典。然后呢，爱心，真的有时候你做事的时候，你还有一个旧性情的特点，那个时候两个性情就打架了，你要不然不太打架的。你知道吗？认为还是你做主嘛，现在就打架了。有时候呢，你这个东西爱心，比如说我们做事的时候，每当自私的时候，以前自私的时候理所当然的，现在一自私了的时候，你不舒服，真的，你会不舒服的。相反呢，你要出于爱心。什么叫爱心？爱心就是说，你凡做什么事都是为那个人的好处，你的动机，当然你的能力有大有小有什么，但是你的动机都是对那个人好，为那个人好。你发现这就叫爱心，这就叫全德。你要发现你做任何事的时候，不管你能力有多大有多小，你做雇员的，你就是为老板想一想，说哎呀，咱也得爱老板嘛。你要做老板的，你就是对雇员也说，我也得爱他嘛。我做什么任何事也都是出于爱心嘛，哈，不能伤害他们，不能够损害他们。夫妻也一样呢，不能只为了我舒服，哈，什么都得我舒服，这要极大的自私。你要什么？你要想说我怎么能爱爱他，对他怎么好，是吧？所以这些东西啊，都是一个自然而然在基督生命，又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好，我跟大家讲，基督的平安真的就像向前说，如果我们全然把生命交在主的手中的时候，真的那个平安是贯穿在顺利的时候，也贯穿在不顺利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没变嘛，我的主没变嘛，这个平安是非常的。bug 没找出来，最大的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你知道吗？咱们就容易担忧，担忧万一老板把我给开了怎么办？第二个呢，就是说面子过不去。哎呀，这向前都是很那个，大家都说这个弟兄很有那个才干，这也没做出来，多丢面子哈。然后再就想说那个等等等等，你发现让我们不平安都是跟我有关系。如果当我们一想说我尽了全力了，基督是我的主，他知道我做没偷懒，全都做了，就这么当能耐，你就会发现天塌了，基督挡着呢，对不对？他是神，然后呢，他也不会让我塌掉的，即使塌掉了，他也能祝福我正在为他工作的那个人，因为基督是有恩慈的嘛，他也接着我要祝福他们，不一定我要有光，你发现是不是？你发现后来我就发现我最近也遇到很大难处，我两个房子卖了好久都没卖掉，其中有一个我还觉得卖的应该不会那么难的，但是也没卖掉，那怎么办呢？那是真的，不瞒大家说，基督在我平安在我心里做，我就想我还能做啥，主我还能做啥，一想这个再没什么可做的，那就感谢赞美神了，该做啥还有其他要做的呢，就做其他的呗，然后想起来了，我再祷告祷告，然后在那就是这样过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神，我只能做到这儿了，我只能把我所能做的做完了，剩下的就是基督平安在我心里做主掌完，但不能偷懒。你要偷懒了啊，那、你要蛐蛐哈，不是苍蝇，那个蛐蛐也听到，你知道吧？但是呢，基督呢，在我们心中做主掌完前，不一定我们每件事都做成什么，都成做成我们人认为的说成功。后来我发现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全然顺服神的时候，有时候神呢等过完了，我再跟大家讲一个极端的例子。有一个牧师，他到医院去做探访工作，刚坐下来，然后呢就有一个妇女把门推开了，急匆匆，谁是牧师？然后呢他纳闷说，我到这儿来做探访，没谁知道我是牧师。然后呢他说我是牧师，那个妇女说你跟我来，他也说这都不认识，然后就在医院里边就他就跟出去了，跟出去了以后走到那个 ICU 里头去，然后呢那个女的就说这是我妈妈，他看到有个男的，有一个还是两个男的坐在那个边上，然后有个老太太在正在抢救中哈，都带着氧气了，都昏迷了，然后他就跟他说是这是我妈妈，你现在就跟他讲福音，他带他信主，带他做觉知祷告。 他说我，他说这事太奇怪了哈，然后呢也没介绍也没什么，然后他就闭上眼睛带那个，他一看那个人都昏迷着呢哈，他就闭上眼睛听话嘛，他说带他做觉知祷告，他就开始带他做觉知祷告，等着呢。等到他做完了觉知祷告的时候，一睁开眼睛，然后呢，那就听到那个心脏的那个起搏器叮平了，死了。哇，他就真的，他说主啊，怎么能这样呢？他都这么一祷告完就死了，这怎么交代呢？他就非常的沮丧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但是他说还好，他说我得帮忙，不能走了就逃掉了，他就在那帮忙那个就是说去那个医院，他懂啊，他是那个牧师嘛，都经历去那个跟那个这个病人的家属啊，怎么送到太平，一直送完太平间了，然后他就那个他就觉得事完了就走，然后呢才知道这个姐妹是信主的，为她妈妈也祷告信主好多年了，她妈妈就是昏迷了，所以他就圣灵感动，他说去找牧师。然后呢他就赶快去找牧师哈，然后呢就把这个也不知道哪儿有牧师，他就是神带领他去到那儿，就喊了个牧师过来做完了这事儿。哎，最奇妙的是他说他两哥哥都不信主，结果他两个哥哥哈最后问他说，你我怎么能够信耶稣，他就说更奇怪了，他说这人都死了，他说我都吓得羞愧的都不行了，还问我，原来他做祷告的时候，一带他做觉知祷告，他的那个认为咱们基督徒祷告都闭眼睛，他那两个是一个还是两个我忘了，应该是两个哥哥，那个两个哥哥呢不信主，瞪着眼睛看他一做祷告，说亲爱的天父，他母亲眼睛嘣就睁开了，然后就跟他做完了觉知祷告死了，所以就在他们眼前，他们亲自看着了，然后他们就说，哇，我妈妈一定上天堂了，所以你这是怎么信耶稣，我也要了解了解，有多事儿，好多事儿哈。那个我跟大家讲，千万不要用人的成功之法，就是顺服神，从一个平安赐人平安的意念祝福人，不要为自己着想，就是说爱他们嘛，爱人了就是爱自己了，我也不要做过分的，圣灵没感动你，你不要，还有一种魔鬼的仇敌的办法，就把行善作为一种律法来辖制我们，比如我曾经遇到这种事儿，向前你是基督徒吗，这个是非基督的，帮我做这事儿，然后向前说我不做，你还是基督徒呢，就你这样的说一点爱心都没有，这样的人你不要做，认为那不是从神来的，那是从魔鬼来的，神不这么做，神的做法都是什么呢，神的这你帮他做了的时候害死他了，因为他会更加的那个什么，认为这个是那个他是用这个来挟制你，相反的来说神会感动你去帮助一些人，甚至人都指着你鼻子李小青我不要你帮忙，但是呢圣灵要感动你了，即使脸面都没有了还去帮，认为什么呢，这个就是基督的道，不受辖制，行善不受辖制，受圣灵管制，我有这生命我都祝福人，我愿意祝福任何人，但是对不起，祝福不是我的，我不用行善证明我是基督徒，而是我是基督徒，有基督的生命必然行善，是个自由。我在讲我那个自己，我跟你们讲那个例子也特有意思，那个可能你们中间有听过，如果第二次再重复听的话，你们不要那什么，我就讲一个跟以慧的那个一起的事儿哈。你知道吗？我跟以慧去哈，那个，你们中间应该有人的，我们 都听过了吧？ 全都听过了吗？ 生孩子 的事儿，你们听过吗？听过，全都听过。 没听过。 那要不要再讲一遍？再讲一遍啊！对不起，我的见证他听的太多了，所以每件儿都他都觉得太重复了。但是我今天认为有这个，我再讲一下啊。我跟以慧有一天半夜餐服，我们在餐服里半夜了，然后呢，那聚会结束，你知道我们结束聚会都12点以后了，没有，基本很少12点以前聚会。然后以慧就跟我讲说，哎，那个 Lisa 就是 New Panda 的那个老板娘正在产院里，今晚上生孩子。她说那个什么，你跟我去给她祷告吧。我一想，从来我连我太太生孩子的时候，在中国都不准进去，我只站门外听消息。在美国，我没有这经验。不过我想，她是护士，她让我去我就去吧。然后我们去了以后呢，正在难产之中，她生不下来，那孩子生不下来了。然后我就想办法，来了就得祷告嘛。然后我就跪在那地上跟她俩一起祷告，为她祷告，祷告了干祷告也没生下来。然后中间的时候，我又出去在走廊里头又拉上她丈夫，然后呢那个 Jeffrey Jeffrey 跟他传福音，因为以前他们都听过福音了，这个 Lisa 是拜佛的，他都关心他很多，他说你是好人，但是我不信，认为我是拜佛的哈，然后跟你还做朋友，他是常去关心他，然后呢关系都很好，但他不信。然后我呢去那个 Jeffrey， 我就跟 Jeffrey 在走廊里说，你得信主，信主为你太太祷告。然后又跟他讲了一遍福音，他说好我信。然后呢这回我们俩一起祷告哈，他也跟着我祷告，还是没声。祷告了有多少，有二三十分钟吧，对不对？进去出来的祷好几次，最后的时候，然后后来我们也就也差不多，这也太晚了哈。然后我就灰溜溜的走了，我就说好，谢谢，走了哈，拜拜了。然后我心里回去，我路上还有点，哎，我说你说这个东西，这个见证没做好，要一祷告生下来了，不就信了吗？这个祷告了半天没生，肯定也不信了吗？后来我又怀疑 Jeffrey， 这 Jeffrey 是紧急情况，为了他太太生孩子祷告，这也没生，估计那觉知也是假的了。你真的，我就这么想，我说也白费了，这个东西搞不好还让他跌倒了。真的，我的心绪很乱。不过回家了，反正我也做完了就睡觉了。结果第二天的时候，议会就给我送来消息说生了，说怎么生了呢？原来医生后来来了，我们开始在那医生都没在哈，医生都去那个啥了，觉得他这个不好。后来我们走的时候好像医生来了哈，我记得我走的时候好像医生来了，好像还是个中国人，我记得那时候， 张医生， 张医生哈， 他是我们祷告是按我们的心思，神有神的做法，他这个五点钟就进医院，一直有宫缩，快到十二点然后停了，不停动，没动静了，我们就祷告让他生，让他生，结果神就没让他生。后来医生一检查，脐带绕脖子， yeah. 你要是再生出来就给拉紧了吧，所以神就这么巧妙，就让他没宫缩了，所以医生就剖腹产，剖腹产把头那个颈子一拿掉，小孩出来了。 我们祷告非常费力，就要生出来，越祷告越不生，你知道吗？那个真的是急人的，那个真的非常的那个 frustrated 哈。临走的时候，但是后来他给我做见证的时候，解剖的时候一点都没有那个什么啊，那个就是说那最后健健康康的，那个他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哈。啊，后来孩子生出来，他们让他给起个名字，他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就是说那个叫 Tiffany。就是说提摩太的那个英文名字哈 Tiffany， 然后那孩子现在长得很健康，就是结果他们信主了，受洗了。你知道他信主受洗唯一的原因，那个 Lisa 讲你都想不到， 就是因为你跪着。 他说一个男人跪在房间里头，我还在生产的时候给我祷告，他说他感动了。我在想那算什么，这个东西原来哈，其实他们我估计是什么，他们南方有一种那个迷信，比如说在生产的时候，反正我们北方原来的时候是有迷信，是不干净的。你像我妈妈生我的时候，我姥姥在生产的整个过程我没进医院，我姥姥都不进屋，就我妈妈自己把我生下来，然后自己呢把那个脐带剪断的。然后为什么？认为她说不干净，我老了，所以我估计是有这些，要不然那些东西有什么了不得？我是说觉得生下来才叫感人呢，你知道吗？那才叫有效呢。结果后来他们夫妻两个都信主了，一直到现在还在另外一个地方在服侍神，他们家里啊跟着那个都开放啊，然后服侍。所以我就说真的不凭眼见，跟随神的这个道路呢就是什么呢，你要把主权交给神，神让你做啥就做啥。我就在想那天晚上以会叫我走的时候，我要想说那个啥不顺服的话，我想就失掉了一个见证神的机会啊。所以我就觉得哈，真没什么伟大的，我就觉得神让我做啥做啥，有时候很成功，我自己都能看着很嗨，但是也有的时候灰溜溜的哈。所以呢真的是很奇妙。所以呢后面的时候刚才大家都讲了哈，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真的，基督的这个道理最要存的是什么呢？基督的道理要有两部分，不要只存说我要该做这，要知道我是谁，要知道我是谁。如果我们常常忘掉我是谁，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不行啊，哎呀我不能，哎呀不行啊，老板好大呀，一看那个人我都像蚂蚱一样啊。不，我是谁？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女儿，我的爸爸是上帝。我们当然不像国内的爸爸是李刚，就是什么就可以欺压，就是横行霸道。我爸爸是上帝，所以我什么都不怕，就去做善事，做基督让我做的事。刚才说怜悯恩慈，是因为我爸爸是上帝，我是安全的。 我在任何环境中都安全，只有一个不安全，我犯了罪要赶快悔改，剩下没犯罪的时候我都是安全的。我爸爸能保证我所有的东西，认为我爸爸是上帝，而我里头有上帝的生命，所以呢，行善对于我来讲是什么？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什么？我们都是什么？在主，我们都是神手中的杰作啊，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的是干嘛？做各样的善事，但是不是人辖制我们的。如果有人辖制我说你这么做，你就是基督徒；不这么做，我就不做。我就是基督徒。但是呢，上帝让我做的事儿，哪怕最小的事儿，从地上捡几个稻草，就是去 debug， 去找 bug 臭虫，那都没问题的。没问题，认为是啥？认为我是为耶稣做的，所以那就是善事，所以非常自由，非常自由，真的。现在活到今天的时候，我真的说基督的道理实在是要，所以他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天天的要提醒，因为人最容易忘记是这个事儿。你比如说你第八个久了的时候，你就忘了你是基督上帝的儿子了，你就发现我就是个码农，就是在这块儿在做苦工，还没找出来。你会不会这样？会的，天上人我们就会这样的嘛。然后我就是个打工的，哎呀，今天老板脸色又不好了，哎呀，明天可能又那种。不，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什么呢？做各样的善事，自由的。我是上帝的孩子，我就是，我不是做了这些事儿，是我试了才做。哎，真的很自由的，很奇妙。所以这些道理都不是重担，这些道理如果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都是什么？都是我们凡事先，都是我们天天要做。我真的，我每一天的时候，我从早到晚的时候，我真的是今天的时候有没有低沉的时候？有。你看我今天的时候，我的那个高中同学张广志啊，他在我那个，我不知道他在世上还有多久了哈，那我真的希望他能那什么，他在我的同学圈里哈，他真的很勇敢，他现在呢就是说他在我们同学里头是发展的非常好的哈，然后呢那个，然后在生病这件事呢，他为了传福音，他不隐瞒呢，他就是回去特意跟这些同学都得了绝症还在传福音啊，然而但他在群里呢很少发，他今天呢发了一个，还发了一个自己最近的照片，我看到跟我去年的时候，我为他祷告，我们常在电话里祷告，但是我从去年见到他跟现在的变化很大，他发的照片在群里让大家看，然后呢我也知道基督的平安在他心里，但我不知道他还有多久了，所以呢我心里也很难过，那时候跟陈妹来的时候看到那样的我的弟兄，我真的是盼望他能够好过来，胜过这个疾病哈，然后就痊愈了，这个多大的见证哈。但是目前的时候神没跟我话，我还在为他祷告，求，我会一直求到什么，求到他就是说有让被主接走，要么就得医治哈。凯西也要回去，路过北京还要去看他，所以我就在说，但是呢，我今天就在敬拜中的时候，我就又喜乐起来了。我就在想，我那时候只想到说他还没得医治哈，但是结果在敬拜中，我就看到说我的弟兄多么有信心。你看，我们一般生了病不愿意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样子，他居然在我们整个就是班级的群上发出来让大家看，还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基督的生命， 他是基督， 是他就在那个信了主，现在传福音好，他现在就是说，他说跟我讲，他说只要有人来他家，他一传福音，他说就浑身不疼了，一传了福音他就那么高，但人走了以后的时候他还是疼，还是那个疾病的那个诠释还是在那，还是身体还是这样的，所以呢挑战有没有还在那儿，征战也都在那儿。原来他说他吃那个药的时候，他跟我俩聊，他吃那个止痛药的时候就幻觉就出来，甚至魔鬼跟他说跳下去吧，跳下去就舒服了，跟他要上。后来他就是晚上听讲道，听我们的查经，我们的查经我们可能大家都不愿意去听，什么都勉勉强来，他说他晚上整晚上听，听了就睡着了，不疼了。 所以我说你们讲话不要太小声，好的时候我到这边的听不见，录下来中国人 要大声地说，要在神的道中，我就不知道，对那些需要的人，这就是良药，甚至比止痛药还好。他说他就整晚上就这样听，听完了以后睡着了，就那不用吃，要不然吃了那止痛药剂量太大的时候，魔鬼就在那个给他幻觉，然后给他那个什么就攻击他，所以呢他也是非常的那个什么，所以为他祷告。我说你可以吃的，那个实在疼了你就要吃那止痛药，他吃，但是他说幻觉太大了他就不吃了。 嗯， 所以先换一 组。对，所以呢感谢神了。我真的跟大家讲，我们是有，我就看到他有基督的生命在里边，那个东西在癌症他是胰腺癌末期哈，一开始就末期，那个疼痛是无法那个，我不知道了，照医学上来讲说这个东西疼是呢，但是我看到他真的靠着基督，他还能继续去传福音，这就是神迹。我们说他医治了是神迹，就是没医治神迹已经在发生。阿姨跟我谈起来的时候，也就谈都是感恩，有一个讲感恩的事情，而且他带信主的人，他还辅导他们做见证。有的时候真的，我们真的是要活出真的照圣经，不要基督的道理，基督的道理要丰丰富富存在我们心里。读圣经一定好好读。也好读，就是说就像我们刚才那样一字一句的读，不要轻易放过它。你不要觉得这些词很熟，我真的我每次看的时候很熟，常常都有新的领受还会出来。你比如说你像我跟上次没跟大家答案，我以前一直觉得那个假先知的那个说，他说你凭着果子就能认出来，我一直觉得那个假先知的那个果子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行为。后来我发现不是，假先知，什么叫先知？先知就是替神传话的人叫先知，对不对？假先知就是把圣旨传错了，他就叫假先知。所以他嘴中传的信息就是果子。我才明白，他不断的讲他是披着羊皮的狼。如果是个羊皮的时候，你要皮从皮上就看不出这个果子都差不多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披着羊皮的时候，他也可能很温柔，他也可能很有爱心，他也可能很那个，你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他里边是残暴的狼，但外表做的跟你是一样的，认为是羊皮嘛，但是里边是残暴的狼，他戳出来的信息。所以你一定要明白圣经，这个人再好，如果讲的道把你带离了基督的道理，那就是魔鬼来的，那就叫装成魔鬼的差役，也装成光明的天使。所以我们自己要说出去，不要把道传错了。基督的道理常常魔鬼都把基督道理的前半部给他传错了，因为什么？后半部传错了大家都能认出来，凡是教导大家去杀人放火撒谎的你都不会听，但是呢他前面的基督所做的这部分。但也有另外一种，也有另外一种，就是说你不用悔改就可以重生得救，这也是假先知，这也是叫什么？不是基督的道理。你发现悔改这件事情从使徒约翰开始从司洗约翰开始，一直到最圣经的启示录最末端，从来都是贯穿的。我们要把生命的主权要让我们的主耶稣来做主的，如果我们不定义这样的时候，那个我们的生命耶稣没办法在里头自由运行，是我们阻挡他运行，你发现是不是？而我们一旦重生了以后就是什么呢？我没说大家一下就有，我们重生了以后的表现是圣灵跟情欲相争，里头打架。所以呢我没说我们一下子就那个，你如果里头常打架的时候，知道了神的旨意，但是呢有的时候还顺了肉体行了，那么这个两个生命在打架的时候你是重生了。但是我们要顺服圣灵，顺服圣灵才有真喜乐真平安，要不然我们总是在这挣扎中，两个挣扎中不会有真平安真喜乐的。所以你发现是不是这个基督道理不复杂，所以满本圣经才讲的都是很平衡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有个问题，比如说行善，行善这件事情呢，可能，是不是有些人想行善，比如说我要挣很多的钱，然后我可以 捐赠很多，或者是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还是说这个人的行善有一个有个特定的什么，反正我就是觉得这个上面、 啊圣经的行善，你发现刚才说的都是善心，我再跟大家读一下，他绝对没说你要捐多少钱有多少钱的问题。你看再来看啊，所以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在前半部讲什么，我们是因信称义得生命，对不对？身份地位巩固了吧，都巩固了，然后他说就要怎么样怜悯，你不一定需要很多钱去怜悯，你可能只有一分钱你也可以去怜悯人，对不对？好，你没钱也可以怜悯人。然后呢，恩慈，恩慈从来圣经没跟我们说捐一万就叫恩慈，捐一分钱就叫没恩慈，没有。谦虚，如果那个人捐了十万，最后的时候呢耀武扬威的，我跟你讲还觉得我是个好人，我就修桥补路了，我这个功德又积了，我跟你讲他跟这连边都沾不上，他那叫犯罪。温柔，所以呢温柔这个地方，你什么钱都没有你还可以温柔，你发现跟钱没有关系。还有什么忍耐的，忍耐这都没跟那有关系的，人只看你捐多少钱，上帝看的是你内心有没有这些基督的生命，愿不愿意行出这种生命来。说还有饶恕，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要怎样饶。我跟大家 查验一下我们的心，我们是不是心里还记恨人。如果这记恨人的时候，你再捐多的钱都买不回来，耶稣说 No， 这不是的，这不叫行善，饶恕人就是行善。然后呢在这一切事吧要存着爱心，凡事呢你是不是都存着祝福那个人的心，还是说想从那人身上牟利自私，好，这些都是查验的，这叫行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看这地方谈没谈到很多钱的事儿？你会发现人很重视钱，也上帝也重视钱。我再跟大家讲一下钱的事儿，钱的事儿圣经非常的有意思。你说钱是万恶之根，这话对不对？ 贪婪 呀。圣经里说什么呢？圣经里说贪是万恶之根，贪财是万恶之根。钱呢，但是呢我跟大家讲，我过去常想我要多一点钱我就能够用好了，圣经从来没这么说。圣经里说今天你一块钱没用好，将来给你一百万你也用不好，你先从一块钱上用，用好它，照圣经的原则来用，然后呢神说一万块钱你也能用好，一百万你也能用好。如果一块钱你都用不好，给你一百万也是白费。所以圣经常说有一些原则该怎么使用金钱。圣经里说使用金钱的时候是两种，一种金钱的一部分是口粮，口粮，口粮是什么意思？有一些人呢是把钱全捐出去做那个善事的，其实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说什么呢？你要有口粮，那是你可以享用的，给你的份，要怀着感恩的心去享受，而且要尽责任，要对家里的人负责，也要对什么对亲人要负责，啊，做父母的要养育儿女，哈，然后要负责任，哈，那个这个父母也要孝敬他们，不能说我把钱给神了，没钱孝敬你了，那不是上帝的道，啊，这是一点。还有另外还要有种子，什么叫种子？我跟你讲。种子就是什么呢？上帝让你放哪儿你就放哪儿，那个就叫种子。那个种子是要什么？让你代代往下传，然后呢还能够继续吃，不至于。所以呢有两个错误，一种错误呢是什么？把所有的口粮都吃了。 种子是要能发起来。 对，种子其实我跟大家讲种子的时候，那个根据哥林多前书里头讲的说是怎么样，他说你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就是照圣灵的感动去做圣工，上帝让我们做的事儿，去帮助宣教师，帮助那个孤儿寡妇啊，去帮助那个，这种都是撒种。上帝说我看见了这种子，多种的多收啊。还有十一奉献是最把握的种子，认为有什么有上帝的启示在那块儿，那个应许在那做后盾， 他说什么，他马拉基说你看我不打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甚至大家记住我不是请钱于你，那个地方叫请福于你，有钱没福的多了，但是有福不可能一点钱没有。有人说哎呀清高饿肚子也能够信 no， 圣经不这么说，圣经里说日用的饮食我今日赐给你，你饿了你不可能那个啥，除非进食祷告，否则你饿了不会舒服的，所以他是说请福于你，那里头包含物质上的祝福，包含经济上的祝福，说请福于你，叫你上尖下流无处可容，然后呢还要刺蛰蝗虫和蚂蚱，然后呢为什么有一些就被魔鬼吞吃的，常常你一有点东西存款在那儿，又有这事发生那事发生就给吃没了的，他说我要堵住破口，然后还有什么叫你的地成为喜乐之地蒙福之地，还有喜乐还有什么福，没有喜乐不能叫福，是不是没有平安不能叫福，所以他说这些都给你，而且呢你不要做一个换的，说我今天投进十分之一像拉老虎机一样，你马上就得给我十倍涨回来，那不是，他说我要请福音，我只是用这个做见证，认为你提到钱，上帝对钱的应用是有指导的。 其实我是很想知道，因为我自己儿子现在不是已经是高中毕业了，男孩子就是这个年龄的孩子心中也会有他自己的梦想，然后呢他就可能是受影视影响吧，他就觉得他想法很好，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呢，因为毕竟现在还没信主，他说我以后啊要赚很多的钱，然后要帮助很多的人，然后我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我可能他说耶稣什么呢，一听耶稣你又讲耶稣，就是这样子说我，所以我就会在想，他就会给我看很多影片，每天说你看拜他们多厉害，有钱打破黑暗，是不是那么就是怎么样对付这些坏人啊，那个谁是谁怎么样，反正他就会有个这样的梦想，他说那做这些事我必须得有钱，我没钱我哪能做这些事儿啊，所以就是说一个孩子的愿望，如果是说有时候somehow我有点 confused， 就是说、 okay， 怎么引导他哈、 对，比如说耶稣教导的都是这些，其实这些品德性的东西和现实生活，就像我们说如果不进入主耶稣基督你去行这些东西有时候你是行不出，对不对、但是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就像大家都要给予满足，如果说我的追求就只有这些，那我个个都要去当牧师，都要去当宣教士，但是还是要有自己的生活、 No 刚才你还是没读懂圣经，你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人是牧师要做的还是我们每天都可以做的，你们还没读懂，我发现呢那个谎言很深的，大家说只有牧师要做这些事儿，没有，你看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这是牧师做的还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基督徒都可以做的，没说你呢，然后饶恕，然后呢用什么爱心 OK 好， 圣经里根本没有牧师这个词， 有牧师，有五从执事，有牧师的职分，跟 余鹏杰他们教会什么都是弟兄，我们都是 对，虽然职分的是有牧师的职分，但是大家不要觉得我们都是全职的基督徒，没有，不是牧师才是全职的基督徒，引导他，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引导，很难讲， 引导的话，引导他的时候呢就是讲耶稣，不认识耶稣的话他将来有了钱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有钱的时候我就要干世界最坏的事，但是干坏事的多了，钱这个东西哈是个中性的，关键是看落在谁的手里。 我是觉得他说这个理想挺好，但是呢，我又觉得他这个， 你可以说 方向好像，我不能说， 你说你这个理想很好，但是我们可以从小事做起。 对， 只有一块钱的时候也可以去。 如果你一块钱没用好，一万块钱你也用不好。 对，我今天是听了你这句话，所以我那一会儿我不知道咋跟他说。我又不能说你不要去赚钱 那当然要赚钱，而且圣经里说要按正道去做有益的事，挣钱，挣钱不是坏事，而且呢圣经里说相反，圣经里说懒惰的人怎么样，圣经里有一个对，让他吃手，而且还有一个教会，那个叫铁塞罗尼加教会，有些人就等主再来不做饭，竟专管闲事，不做工啊，还要吃教会里头蹭饭吃。后来那个保罗明确指示他们不做工，不要让他吃饭。 你知道吗？圣经的教导是非常平衡的，没有那个就是说呢，我们都要做正当职业，你必须有了这个资源你才能够去给出去嘛，你有了哈，但是呢先从小资源开始。我现在就觉得你比如说你像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也这样，他有行善的心一定要让他就是说你现在给你一块钱你会怎么用啊，所以你一块钱能用好，那我就可以给你十块，十块能用好我就给你一百。这其实呢你就会发现钱很能试验人，钱那个东西哈，它呢很能试验人心，所以它本身是个工具。但是呢圣经里都恰恰的也特提醒我们，你发现圣经里也知道钱这个东西很试炼人，所以圣经里说人不可以什么有两个主，他是说什么不可能既拜神又拜马门，马门就是钱力财力的，也就是钱的意思。所以有些东西你发现圣经的教导是非常平衡，很好的问题，你继续祷告，而且呢跟他讲话的时候你要祷告求耶稣赐给你合适的言语。我发现引导孩子不太容易，尤其都已经 teenager 了， 因为这个 teenager 啥都没有，然后想的那么大，我觉得给我感觉就是太高太大了。我的意思你应该在脚踏实地开始做起，但是他一下愿望碰的那么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像吹泡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把它拉下来，从这个实在的地方开始，从生活中慢慢做。 他慢慢就会遇到这个问题了，只要你有智慧他慢慢就遇到了。你比如说在那个，那他第一步得要自力更生，得要吃饭呢。在美国讲自立也不能全靠妈妈，现在小的时候可以，他现在到十八岁了吧，快到了吧。 对，那你别说，他要出去找工作他可积极了。 对，那就好啊，鼓励他做正道，去做劳力，做这个有点雄心没问题，但是先从如果他有这个天天那个打游戏做梦想，然后却不去工作，那有这个心情麻烦。 他找工作的心就是我要赚点钱，然后我自己想买啥我自己可以去支配，不用问妈妈要。 对，这就很好，这个心要鼓励。 所以可能我比较，我说别人是赚了钱是为了去学什么东西或者去用在更好的用途上，我说你出去赚钱就是为了自己怎么去买一个更好的 computer 然后玩游戏，那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就是 你就引导他，这个其实可以谈了。你说你不是要想帮助人吗？你现在赚了钱全都自己用了，你说你现在就要培养这个，你现在就拿出一点来，你知道吗？后来我才发现呢，这些孩子们哈，鼓励他们撒种，他的人生啊，真在上帝的手中，又在他自己的行道。我就发现哈，那个孩子哈，反正我对我女儿是这样的，我从小的时候跟我女儿的时候，我一定把我的法宝传给她，所以我的女儿是说，我是一定要告诉她十一奉献的这个真理，我告诉她这个益处，所以我女儿基本上来讲的话，她在走的这条路上。然后有时候现在她去做那个全职，我有时候打电话，我不能强迫她，我就是问她，我是说怎么样，你现在还走这个真理吗？还十一奉献吗？她呢说有啊有啊，她那个有教会有那，我说我就放心了，上帝一定给她开路。吃饭是小事儿，你有种子在那儿收割不是早晚的事儿吗？你说你这个太世俗了，太势利，不，这叫信心。认为圣经有应许，我就不假装清高，说我不在乎，我在乎，我很在乎。如果信上帝所说的，他就必成就。所以你就会发现很奇妙。好了，不知道还没有别的问题没有？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哈。我真的建议大家读经哈，像向前今天带我们的那个这样的，我觉得很好。另外，大家读经也慢点读。好，慢点读，然后呢，每个字都是圣经，有一种读经方法，还叫导读哈，那个就是慢慢读，边读边祷告的。如果俩人对在一起的，比如说，我就觉得像那个小凤跟着宝元两个读经，我觉得挺好的，配合的挺不错。然后呢，你小凤就常问问题，宝元就在那思考就有答案。然后我觉得小青跟那谁跟建栋，我也觉得挺那个啥的，建栋那个答的是非常精彩的，所以。你们要想用向前这种，就俩人一起读。如果不那什么的话，就 给 Crystal 啊，给 Crystal 讲，你讲的很好。 对呀、啊。 哎呀，我女儿是受我影响挺大的，她很爱神。 感谢 的。儿子呢，差一点，现在不信。 别着急，别着急，那个一年来好了，那我不知道周一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要不？ 祷 你没怎么发言呢，请你那个，请你那个，就是周一了，就是周一了，好吗？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先天父，感谢你啊，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能够在一起，然后能够把，能够通过这个圣经，通过你的话语，然后让我们来通过我们的交谈，能够更多的明白你想对我们说的话。求主啊，也保守我们明天那个在那个中秋晚会，我们的这个通过我们小组的奉献，然后能够能够，这是我们爱主，所以我们才有办了这个，就是有了这个有这个歌曲和我们的朗诵，希望我们能够希望主你能够保守我们的演出的成功，也能够不管是我们小组还有其他小组的演出成功，我们的主要目的都是因为爱主，因为通过这个时间能够吸引更多的我们的就不信主的人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来信主。然后求主也开启我们自己的智慧和心，在我们读经的时候能够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懂主你的话语。就祷告这么多吧。 请 主保守我们个人离去的脚步。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哈利路亚。